毛主席讲完了庐山会议各方面的问题后，继续说，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角。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38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交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季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角。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100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猜出一个天才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还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关于培养接班人的问题，我说我们都是60岁以上的人了，要培养60岁以下的、30岁以上的人。今天就这样吧，你们四位明天后天讨论一下。毛主席同刘建勋、王鑫、刘峰和汪东兴的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毛主席的这次谈话内容非常丰富，几个同志第一次听来真如倾盆大雨一般，足够我们去消化琢磨的。在武昌期间，毛主席想同华国锋谈话，汪东兴就打电话把华国锋从北京请来了。8月25日晚，毛主席在武昌同华国锋同志谈话，汪东兴也参加了。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华国锋，你来了，你们现在忙什么呢？华国锋回答说，我刚到国务院，着手了解工农业生产的情况，我向毛主席做个汇报。毛主席有点严肃地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毛主席又对华国锋简要叙述了党的历史，他说，中国也怪，中国党没有分裂，陈独秀81个人组织列宁主义左翼反对派，后来又转为托派。有个刘仁静，他见过托洛斯基，此人比我年龄小，现在北京。罗章龙另立中央没有成功，此人现在湖北当教授，是浏阳人，现叫罗傲街。翟秋白、李立三不算分裂，是犯路线错误。王明搞了28个半布尔什维克，在全党夺权4年之久，召开了2次中央全会及第4次、第5次全会。遵义会议是政治局扩大会议，推翻了王明的领导，张闻天负总责。实际上张闻天当召集人，我管事儿。正式管事是遵义后10年。1945年5月7大才当选主席，出了2本书，2条路线斗争，6大以来他们才解除武装。张国焘在长征路上自立中央也没有搞成嘛，高饶想夺权没有夺成，有人说3年灾害是我搞的，我要采取的办法他们又不赞成。后来北戴河会议讲了形势、阶级、矛盾才好转了。我批发了广州军区3支2军座谈会的纪要，在中央的批语中加了认真研究4个字，不加怕各大军区马虎过去啊。毛主席继续说，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23、24、25三天。是否定9大路线，否定2中全会3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上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 我读了6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7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了1918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毛主席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印发的反映华北组讨论情况的6号简报时说，这个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这是我个人认为，将来党中央还要讨论。毛主席接着对华国锋说，说大有炸平庐山之事是有用意的，空军才能炸平。他们发称天才的语录，不给李德生同志发。他们几位是井冈山山头一方面军的。一次当着他们的面，我说李德生你好蠢呀，不是一个山头的宝贝儿，如何能给你呢？会上念的称天才的语录，事先也没有谈过，也不知是哪本书哪一页写的，是说假话吗？在讲到解决九届二中全会出现的问题的措施时，毛主席说，我是程咬金的3板斧，打石头，挖墙角，掺沙子，看到38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24军、21军、38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38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交破马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查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角，中央警卫团北京务农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季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毛主席还说，路线要搞正，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承前避后，治病救人，有的可以救过来，有的可能救不过来，要看实践。汪东兴同志他管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团7000多人的范围，他分几次在1000多人中讲了自己犯的错误，犯错误愿意改正就好。最后毛主席对华国锋说，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3个办法。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1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1万句嘞。毛主席准备由武昌转移到湖南长沙，27日上午9点，汪东兴和华国锋飞往长沙，落实毛主席的住宿安排等问题。这时华国锋同志刚调京，仍然兼任湖南省委书记和省革委会主任。27日下午2点，刘峰到毛主席的住处看望毛主席，毛主席同他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谈话开始时，毛主席问刘峰，怎么样？刘峰回答说，这几天我想的比较多，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也犯了错误，起了哄，干扰了主席。去年主席谈了以后，我心情很沉重。刘峰讲的去年毛主席同他的谈话，是指九届二中全会结束，毛主席从庐山回北京路过武汉时同他谈的一次话。当时刘峰的态度不明确，毛主席这次在武昌同他谈话，叮嘱他不要告诉别人。可是9月6日他就告诉了陪同朝鲜军事代表团到武汉访问的李作鹏。 在一场堪称史无前例的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中期，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重大历史事件，这就是毛泽东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汪东兴同志长期在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敬请关注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毛主席问刘峰说，你沉重什么？问题不在你，问题在北京。毛主席又问，方明同志什么病？方明当时是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第9届中央候补委员。毛主席问方明的情况， 刘峰没有回答。毛主席又再次向刘峰谈到党内的路线斗争，点名了陈伯达也是反党阴谋集团的人。毛主席总结说，我们党50年10次分裂都没有分裂了。刘峰接着毛主席的话说，有主席领导，有主席思想，解放军也是分裂不了的，请主席放心。谈到军队，毛主席说，我犯了个错误，胜利以后军队的事情我管得不多。刘峰插话说，主席还是管的。毛主席接着说，我要管军队了，我光能地道就不能指挥了吗？在同刘峰的谈话中，毛主席很快又把话题转回到九届二中全会问题上。他说，又是井冈山和中央苏区的人犯错误，他们想搞我的山头。四方面军的同志从张国焘事件后比较谨慎一点了。毛主席再次讲到九届二中全会后采取的措施时，他说，我的办法是打石头挖墙角掺沙子，在庐山5天时间我写了700字，打了这样一块石头，以后批了38军的报告，他们把38军整得那样苦，还批了济南军区政治部的报告，刘子厚同志的检查。毛主席谈到解放军的问题是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8个军就有5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66军就不听他们的吗？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66军就反对吗？就是那3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主席谈到掺沙子的办法说，李先念这个人比较正派，比较好，我要李先念同志也参加军委办事组，考虑再增加一些人掺沙子，是不是其他军区也参加些人？刘峰在中央苏区时是5军团的人，5军团是由宁都起义的部队改编成的。毛主席向刘峰问了5军团的情况后说，季振同这个人我同周恩来讲了几次，不应该杀，赵伯生、董振堂这两个人也不错。季振同河北沧县人，1931年12月14日与赵伯生、董振堂等率部起义，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团，他任总指挥，1934年夏被错杀。毛主席接着说，我70老80了，你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搞团结，不要搞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党的方针是允许改正错误的，如某些同志我们还是信任的。毛主席讲到这里，再次向刘峰谈起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他说，这次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他们在庐山不是1天半，而是3天。我讲的话什么一句顶10000句，有时一句顶1句，有时连半句也顶不了，顶个屁！他们的话才是一句顶10000句，陈伯达的话一句顶10000句，他们才是天才，陈伯达才是天才。毛主席的这些话在几次谈话中反复说过，但一次比一次说得多一些，更明朗一点，细细体会还是略有不同的。毛主席这次对刘峰说，对路线问题、原则问题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则问题我是不让步的。毛主席还很生气地说，他们要捂住，总参二部部长都不知道，怕要开200来人的会议来解决。这里说的总参二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当时毛主席接到总参3部部长给他写的信，信中谈到过这个情况。毛主席还对刘峰讲到他不赞成老婆当秘书、当办公室主任的问题，对一些负责人向林彪请示问题时要经过叶群这类事很不高兴。谈话结束时，毛主席语重心长地说，为国几个， 列宁在欧仁·鲍迪埃逝世25周年时写的一篇文章纪念他。100年了，国际歌词和列宁的文章全部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毛主席问刘峰看到过新印的国际歌歌词没有，刘峰说他没有看到。毛主席叫张玉凤去拿，张玉凤说印的歌词和材料都已装箱上车了。毛主席说到火车上再给他。刘峰问毛主席翻译一些下发可不可以，毛主席点头表示同意。随后刘峰等人送毛主席到车站上车，刘峰扶毛主席坐下后，张玉凤拿来国际歌歌词，毛主席要张玉凤、吴旭君唱，毛主席同刘峰也跟着一起唱，唱一段毛主席讲解一段，还讲解了列宁纪念欧仁·鲍迪埃的文章。毛主席说，究竟是英雄创造世界，还是奴隶们创造世界？我是历来主张奴隶们创造世界的。毛主席还说，国际歌就是讲要团结，讲全世界无产阶级要团结。唱完国际歌后，毛主席又与刘峰等人一起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首歌。毛主席对刘峰动感情地说，是呀，你看，就是要步调一致嘛，不一致还行吗？毛主席这时带头唱国际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都是非同寻常的。